新团会所的电台 Capital 交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高孟创播告新闻。新北落地人民期盼的绿路木庙之前者旅游通道 VTL 正式启动，超级车从柔佛新山出发的指定 bus 每早七点半左右准时出发。从我国到柔佛的头一只 bus 也从乌伦临时 bus 转换站出发。我国甲卡达尔、沙特阿拉伯甲阿拉伯两合油站国际木庙之前者旅游通道将延后启动，直至到连接通寨为止。卫生部长，这是为了预防新型变种之下一个冠状病毒株奥密克戎的输入，并到本地传播。本地新增加747起冠病病例，单日新病例隔了两个多月回落到一千起以下，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也下降到0.69。卫生部长，其中719起新病例来自社区，25起来自客工宿舍，其余三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65,383起。目前有147人徛到医院，其中510人需要氧气紧急，27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到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。55名到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初略升到57%阳性。另外，有11人死于冠病并发症，使到累计死亡的病例突破700，达到701起。死者的年龄是在67到98岁之间，生在拢患有不等的疾病。此外，三个受关注的幸福大兴感染区持续扩大，拢总是60摄氏。李香玲总理表示，随着冠病目前有稳定，处理总理接班人的门队至关重要，但是对四度领导班子需要更多时间选出新领袖。伊预计，伊能会到下一届大选之中做出决定。另外，我国加入密切关注新型变种冠病毒株奥密克戎。总理答，伊的出现可能迫使重新开放的对话拖后挂步，国人必须做好心理的准备，到抗疫的过程之中，可能出现更多波折。行动党颁发公职将将帮助前党员顾错基家属，伊到行动党服务30多年。曾经担任世界丹绒巴格集选区的议员，甲建国总理李光耀同时登台20年，做一个为国民服务，并担任国家发展部、财政部、环境部甲国防部政务部长。新闻报告完了。